大家好，我叫张甜宁，来自实验中学小学部。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企鹅爸爸爱上网的故事。故事里那个被电脑迷住的企鹅爸爸做了好多让人想不到的可笑的事情。电脑和网络虽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上网不可能代替真实的生活。我会用电脑偶尔打打游戏获得乐趣，但我更喜欢在草地上和爸爸一起踢球的快乐。不沉溺于网络，才能让它成为我们所用，这就是我的思考。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比利时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的名字是菲利普德·肯米特，是由谢丹云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还有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企鹅爸爸爱上网。这是一只小企鹅，黑黑的身体，白肚皮，两只大眼睛和一只尖尖的小嘴。他脖子上戴着小红花的黄围巾，拿着一个皮球。旁边的是企鹅爸爸。 对，这就是我爸爸，瞧，他拿着电脑。 一大早起来，企鹅爸爸在吃早饭的餐桌上就开始读电子报。他打开电脑，浏览网页，查看天气预报，还有和他的网友聊天。 哦，最近爸爸对妈妈有点冷淡。嘿，妈妈，爸爸还没有跟你说早安呢。 企鹅爸爸只顾着看他的电脑，一边看电脑，一边吃了一根牛角面包。在企鹅爸爸的微博上，他有532个好朋友。他这会儿正在看他的微博。小企鹅走到爸爸的身后。 喂，爸爸，爸爸。 哦，我正在看我的新朋友，今年夏天他在北极度假，哦，这真幸运。 啊，爸爸有这么多的朋友。皇帝企鹅、开心果、眼镜男、保罗熊，还有安吉罗、疯狂企鹅、吃货企鹅、破冰船企鹅，还有冰冰56，还有冰山，还有两条鱼，还有伊格鲁船长，还有企热，还有个手套。 哦，爸爸，北极在哪儿啊？ 天哪，瞧瞧冰块，他现在在干什么？哇，大鱼的这张照片可真逗。 爸爸，爸爸， 瞧啊，冰蛋又胖了。 哎，爸爸上网的时候根本顾不上理小企鹅。晚上下班，坐在电视机前的爸爸还在看他的电脑上网。企鹅妈妈问： 哦，亲爱的，你怎么不看电视？ 哦，没有啊，亲爱的，我正看着呢。哦呵， 叮咚。 哦，我有一封新邮件。 瞧，整个晚上企鹅爸爸一直在上网，一直到了深夜，躺在床上睡着了，爸爸才不上网。不过就连在梦里面，爸爸也是 我有一封新邮件。 哎，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爸爸去上班，小企鹅和他一起出门去上学。他一路上手抱着电脑，还在上网。 哎，爸爸，小心，前面有个洞。 哎呀，就差一点儿，企鹅爸爸就要掉到冰窟窿里去了。可是， 哦天哪，这个家伙又忘记带他的沙丁鱼午餐了。 爸爸一直在上网，出门的时候忘记带午餐了。上完了一天班，下班的时候，爸爸回到家只记得一件事情， 哦，我得赶快看看我有没有新邮件，还有昨天的照片有没有被更新。 他坐在餐桌前面，拿着一杯热咖啡，还在不停地上网，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哦，爸爸，请你和我一起玩好吗？ 哦，亲爱的，我没有时间，我还有事情没做完呢。哦，瞧，他回信了，我又有一封新邮件了。 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一个真正的爸爸了。 哦，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 小企鹅和妈妈都不喜欢这样的爸爸。小企鹅心想， 其实我只有一个虚拟的爸爸，他在网络上不是真实的。 不过幸运的是，小企鹅还有一些朋友就在附近，他的企鹅小朋友们也愿意跟他一起在雪地上踢球。 嘿，哦，你爸爸是一个极客还是一个呆子？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每天都在网上。 嗯，我爸爸离开电脑简直就不能生活了。 嗯，看来爸爸都是一样的。 不过在有一天早上，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简直快要急疯了，因为他不能上网了。因为 哦，怎么回事？网络断了。哦，天哪天哪天哪，哦天哪，这是怎么了？ 企鹅妈妈来到企鹅爸爸身边。 哦，亲爱的，冷静点儿，这不是世界末日。哦，瞧瞧瞧瞧，不能上网了，没有信号了。 企鹅爸爸拿着电脑在雪屋里到处找信号，但是他什么也没找到。他又跑到外面去，他站在山坡上，他找了一个最高的地方，他冲着东边、西边、南边、北边，但是 哦，没有网络了。 看到爸爸这个样子，企鹅妈妈很着急。 哎呀，真是太糟糕了，爸爸没有网络了。 哦，我觉得妈妈心里其实挺高兴的。 为了找到网络信号，企鹅爸爸抱着他的电脑在冰上越走越远。企鹅妈妈和小企鹅决定跟着他。 哦，瞧，妈妈，前面有个危险信号，那里的冰太薄了，很容易断掉的。 哦，我想我们还是跟着他，保证他的安全吧。 企鹅爸爸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浮冰的最边上。 哦，怎么走了那么远还没有信号？ 突然咔嚓一声巨大的声响， 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 哦，糟糕，企鹅爸爸站着的冰块裂开了，它飘啊飘，离开了岸边，带着企鹅爸爸飘走了。 如果是在平时，爸爸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这么一跳，跳到岸上去。可是现在， 哦，不不不，我抱着电脑可不行，我可不想跳到水里弄湿了我的电脑。 啊，就这样，企鹅爸爸站在冰块上，越飘越远了。外面的夜晚非常寒冷，不过小企鹅和妈妈过得还不错，邻居们常常来帮助他们，带来取暖的东西，还带来了烤鱼串。虽然是这样，可是 我和妈妈还是非常担心，因为爸爸还在冰块上飘着呢。 是啊，就在这个时候，寒冷的夜晚，企鹅爸爸还坐在那块冰上，在大海里飘啊飘啊。 哎呀，这儿怎么也没有网络？要是我能联系上我的532个朋友的话，也许有人会开着船来救我。 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小企鹅和妈妈很早就起来了，他们来到了大海边上。 妈妈，这真是太冷了，我瞧大海上都是雾气。 突然小企鹅指着海上喊了一句， 妈妈看那儿。 啊，那是一块浮冰，一块带着企鹅爸爸的浮冰。企鹅爸爸都冻僵了，他坐在浮冰上，两只手还抱着他的电脑。后面有一只北极熊正推着浮冰向岸边游过来。 嗨，你们好，我把冰推回来了。 企鹅爸爸终于从浮冰上回到了岸上，他真的是冻僵了。妈妈给他披上了外衣，小企鹅接过了他手里的电脑。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朋友弗雷迪，他不是我的网友。 企鹅爸爸的新朋友是一只叫弗雷迪的北极熊，而且不是在网上认识的。 我是在大海上碰见他的，所以我就把他和冰块都推回来了。好了，回家暖和暖和吧，再见。 回到家里，企鹅爸爸的脸变成苦瓜脸，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开心。 我的电脑死机了。 然后爸爸突然对小企鹅和妈妈说， 走，我们到外面去。 他们来到了外面，企鹅爸爸脱下了他的大外套，也摘下了帽子。 亲爱的，帮我拿一下眼镜可以吗？ 企鹅爸爸也摘下了眼镜，看起来不像刚才那么生气了。突然他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了地上，对，放在了雪地上。 瞧我，咻！ 天哪，妈妈，爸爸用他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滑雪了。爸爸滑得漂亮极了。 嗖，企鹅爸爸用笔记本电脑滑起雪来，可真漂亮。 太棒了，我的爸爸终于回到现实里来了。 头一次他们全家人都可以用电脑了，每人一部电脑，当然不是用来上网的，而是在冰上雪上滑雪玩的。小企鹅的朋友们也高兴极了。 我的爸爸用的智能手机应该也可以拿来滑雪吧。太好了，他也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不用总在网络上待着了。 是啊，现在用笔记本电脑滑雪成了我们这儿最时髦的事情，可以一直玩下去，一直玩下去，而且不需要网络。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我跟你说话呢。 说。 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你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你手上那个东西。 什么？你说。 你有那个手机很了不起吗？你以为你有这样的多功能手机很了不起吗？你以为你有这样的触摸式的多功能手机很了不起吗？而且你还有五个分叉的手指头，很了不起吗？ 对，你说，我听着呢，你说。 好了，不想说了。 不 想说了。 唐耳朵，你我正听着呢，你说呀。你刚才说什么？ 你不要整天玩手机了好吗？这样对眼睛不好，而且它是有辐射的。而且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也是拿着手机在打电话。 哦，你小心点，路坑洼不平，而且又有汽车。 不好意思，我好像确实是看手机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是的， 所以你觉得很寂寞。 啊，对， 我没有陪你。 啊，对。 那好吧，那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钟不玩手机。 太好了，见我玩玩。不过，为什么我不行呢？ 你的爪子上有毛。你玩不了这种触摸的手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很小的时候就被教育不能够吃垃圾食品，呱呱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终于有一天，呱呱盯着路边的垃圾箱，一脸问号地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妈妈，这些垃圾是怎么做成食品的？ 呱呱三四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妈妈，哪种动物最厉害呀？ 妈妈回答，老虎。 狮子和猎豹不是也很厉害吗？ 是老虎，因为老虎才是森林之王啊。 哦，知道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是我们家的森林之王呀。 昨天放学回到家，呱呱刚放下书包，就蹭到妈妈的面前，对妈妈说： 妈妈，再生个妹妹吧。 啊？为什么？为什么提出这么个要求？ 我长大了就成了爸爸，如果没有妹妹，谁当妈妈？ 哦，原来呱呱把爸爸和妈妈想象成了兄妹呀。这几天出行太阳特别的晒，妈妈就嘱咐呱呱说：呱呱，你看看啊，妈妈这脸都晒黑了。呱呱抬头看了看妈妈，非常正经的严肃的对妈妈说： 妈妈不黑呀。 妈妈心里一阵感动，这个小人儿，真是太会说话了，太会宽人心了。正想到这儿，没想到呱呱紧接着又来了一句： 真的，妈妈的脸一点也不黑，就是不怎么白。 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批评呱呱和同桌说话，回来呢，爸爸准备对他进行教育。爸爸是这样事说的：你和旁边的小朋友说话，老师也在说话，这样一来，你不就听不到老师说的话了吗？呱呱这个时候非常镇定地对爸爸解释说： 不会，我有两只耳朵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玉龙幼儿园的马赫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粉刷匠。 粉刷匠，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